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4集。气势不凡的秦小姐堵住施立明。说完，陈管家跟几个管事打了个招呼，直接朝门外走去。绕过两边长廊，陈管家看了看正从大门口进来的人，他把小本本放到胸前的口袋里，然后微笑着上前，眉眼飞扬地唤道： 秦小姐。 而后又跟程温如、程俊问好： 你们来得正好，我先带你们去正院见老爷子，他念叨了你们一早上了。 陈管家侧身在前面带路，今天是个大日子，陈家各个管事阶层及以上的人都会回来给老爷子庆生。陈老爷每次早上八点就会穿戴好，在正屋里等待各位管事堂主以及陈家的各位小辈们。每年陈家最热闹的两天，除了大年初一，就是陈老爷子的生日，整个陈家都是喜气洋洋的。陈管家在前面带路，秦冉走在程俊身边，打量画壁长廊，古朴厚重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程家只开辟了大四合院的前半部分，后面只是装潢，偶尔招待客人，并不住人。不过五分钟，程管家带着一行人绕过一个又一个的回廊，到达程老爷子所在的正院。老爷子今天穿着一身带福字的深蓝色长衫，盘扣精神奕奕地扣到了领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一根根银丝缠杂在黑发中，满是沟壑的脸上看得出苍老，但深褐色的眼睛却炯炯有神，精神抖擞，正坐在黑色的檀木椅上，面如威严地跟大堂主说话。老爷子人老了，但是威严还在，气势凌厉，大堂主每一个字都是小心翼翼的斟酌。老爷子似乎没有听，他一手拿着白瓷茶杯，一手不紧不慢地拂开茶沫，眸光不时地看向门外。不远处隐隐有说话的声音传过来。 老 大堂主放下茶杯，刚想离开，就看到老爷子腾的一下站起来，看向大门外，脸上的威严虽然还在，但那双凌厉的眸子似乎变得缓和起来。大堂主一愣，他也连忙站起来看向门外，究竟是谁能让老爷子的态度变化这么大？刚想着，门外陈管家就进来，微微弯腰： 老爷，大小姐、三少爷跟秦小姐回来了。 说着侧身到一边让三人进来。 好。 老爷子笑了一声，脸上显而易见的兴奋了。 快坐下。 大堂主也连忙同程温如、程俊打招呼，没敢再看其他人。而另一边，程管家走后，几个管事面面相觑。 大少爷，那位秦小姐。 有人顿了一下，看向程饶汉，目带疑惑。程管家这么紧张，亲自出去迎接。程饶汉拿着茶杯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 我三弟在外面随便认识的一个女人，你们也知道我爸相当溺爱三弟，所以他怎么胡来的。今天我爸生辰，他竟然还把人带回来。 听着程饶汉的话，其他几个管事面面相觑，平日里也多少会听到一些传言，不过这行人都没有将这些风花雪月放在心上。年轻人胡闹一些都挺正常的，等年纪到了，自然就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，才会老老实实的听从家族的安排。眼下程俊竟然还将人带回来了。程家私下里就流传了一些传言，那女人听说连书都读不好，这哪里能配得上呢？ 当程家的少夫人，最少要跟程饶汉一样，娶一个门当户对，能够镇得住场子的人。要是娶一个唯唯诺诺，没有气势又小家子气的女人，这可不是让整个四九城的人看笑话吗？关于程俊身边那位秦小姐，没有人比程饶汉清楚，因为他跟欧阳威交好，从欧阳威那里打听到了一点，知道了更确切的消息。最早的传言是浮萍县来的，这种人没有经过世家子弟的培养，没有像程温如那样专门受过礼仪训练，连气势都端不起来。门外有人进来了，程饶汉对程俊带回来的女人不感兴趣，他只是微微侧了身，压低声音，拿着茶杯遮住嘴角，询问刚进来的手下， 石立明先生来了没有？ 他从一早起来就等到现在，知道施立明等人一定会过来给老爷子庆生，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等到正主。 还没有。 属下低头道。 快了。 程饶汉收回目光，略微点头。既然施立明还没有来，程饶汉也不着急，他放下茶杯站起来，十分闲情逸致地看向几个管事。 几位随我去看看教场的年轻子弟。 一人站起来恭敬地说道。 我们要去正院拜访一下大小姐跟三少爷，大少爷要同我们一起去吗？ 程温如跟程俊不住家里，几位管事一年也就见过几回，两人回来管事肯定是要去拜访的，而且这几位也想见见程俊到底带了什么样的人回来。毕竟这位秦小姐在大家口中传了这么久，都没有人见到过一面，之前程管家态度也吊起了他们的好奇心，这会儿有机会，这行管事自然也有几分好奇。看到他们都要一同前去，程饶汉摇头，似笑非笑。 诸位先去，我去一趟教场。 手下跟着程饶汉往门外走。 大少爷，我们不去正院看大小姐跟三少爷他们？ 没什么好看的。 程饶汉淡淡开口。 走吧。 他穿过侧屋往后面的教场走去。程饶汉一心急着见施立明，哪有兴趣看程俊带回来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女人呢？而大堂里的几位管事等程饶汉离开后就前去正院了。 三少爷行事一向诡异，我倒是好奇他带回来什么样的女人。 几个管事一边说着一边往老爷子的方向走，不到三分钟一行人就到达了老爷子的正院。 老爷 大小姐， 三少爷。 一行管事弯腰一一见过这行人，行过礼，这几个管事才站起来坐到大堂主这边。刚坐好，就看到对面坐在程俊身边的女人，几个管事拿着茶杯的手都一顿。那女人正在跟老爷子说话，声音不大，不急不缓。纵使整个大堂中都是程家的高层级别，她也丝毫不显怯场，就是坐姿有那么点嚣张，翘着二郎腿，手指白皙修长，拿着茶杯犹如罕遇。半低着头，眉略微挑着，张扬有风锐。刚刚在外面就听程饶汉说了一遍程俊带回来的女人，言辞间极其看不上她。但几位管事坐在这位秦小姐对面之后，心里对秦小姐的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。不说其他，就这面对程老爷子，面对大堂主，还有不卑不亢的锋锐气势，整个京城的名媛圈也找不出来几个，跟大少爷的形容不太一样。 爸，您先会客，我带冉冉去看看我的厢房。 程温如喝了一杯茶，他怕秦冉不耐烦听一些管事堂主的场面的寒暄，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开口道。程老爷子今天高兴，眉飞色舞的，他摆手。 好，你们俩先带着冉冉玩， 哦，对了，陈管家，你给冉冉备个手炉，把我库房里的披风也拿出来。啊，温如啊，你带冉冉去看看教场那些。 程温如担心秦冉不习惯，程老爷子自然也担心。毕竟他们都知道秦冉是个研究脑，程俊也告诉过他们，他不太喜欢参与太复杂的关系。他一连叮嘱了程管家好几句才放他们离开。大厅内几个管事眉宇间略有异色，看来老爷子是真的喜欢这位秦小姐。程温如一边带秦冉去他的厢房，一边跟秦冉讲解。 别听他的。 程温如接过程管家递过来的狐裘披风，从背后绕过去搭在秦冉肩上，修长的指尖慢条斯理地系着带子。 哪有那么多历史，房子都不知道翻修了几遍。 程温如欲要跟他争辩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是一条消息。看完，程温如眉头拧了一下，他侧身看向程俊，也没有当秦冉是外人，他压低声音，语气严肃地说道： 三弟，那个施立明已经到了，大哥在教场堵住了他，你真的不打算去见见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